那一天我转动所有的镜头，不为超度，不为来生，只为你的温暖。那一世我转山转水啊，只为途中与你相见。啊啊啊啊，转山转水转佛塔，只为途中与你相见。啊啊啊啊，转山转水转佛塔，只为途中与你相见。天上的仙鹤借我洁白的翅膀，我不会远走高飞，飞到礼堂就转回。天上升起皎洁的月亮，把你的脸庞浮在我心上。啊啊啊啊，你那美丽的脸庞悄然浮在我的心上。啊啊啊啊，你那美丽的脸庞悄然浮在我的心上。啊啊啊啊啊啊啊，转山转水转佛塔，只为途中与你相见。啊啊啊啊啊，转山转水转佛塔，只为途中与你相见。转山转水转佛塔，只为途中与你相见。